用心就沙哑，谁把你看成外星沙，接着两一时间冷发白沙，兵临城下留无军步伐，谁知再见已是生死无话。再次看过红线剪扎，一脸就差作为人家，拉拉伤疤谁的旧伤疤，还能不能神色应察，他睡着一起